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又到开学季，很多学子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异乡求学。今天诵读小站为大家分享一篇有关故乡的文章，诵读者是青年演员王冠毅。 离家的日子，夜晚，故乡的路总在闭上眼的瞬间伸到思绪间，与记忆缠绵。故乡的路上洒满了我的童年，悲伤、酸甜、泪水与笑脸。此刻却觉得无论曾经的苦还是甜，在记忆中都是一支悠扬的歌，动人心弦，像一泓清泉。故乡的路承载着我的昨天，昨天我的衣衫褴褛随风奔跑在长满野草的土路边，追随笑意盈盈的春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糖耳朵，糖耳朵， 别吵了，我在写作业呢。 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礼物吗？ 什么礼物？ 当当当当，一盒新铅笔。 哦，谢谢。 而且上面画的是什么图案？你看看。 胡萝卜。 还有兔子。喜欢吗？ 喜欢。 那我帮你把它们都削好了吧。 好的，谢谢。 好。 小铅笔的手边耍，我写作业了。 叽叽叽啊！你看削得很尖吧？叽叽叽叽叽叽，削得很尖吧？ 可以削这么尖？ 叽叽叽叽， 挺好玩的。 新买的铅笔刀也很好用吧？ 嘿嘿，让我试试用新铅笔。 好了，削好了。那现在我去准备晚饭了，你就好好的写作业吧。 好的，去吧。这个新铅笔用起来可真好啊！怎么一下把纸给扎破了？难道是因为它削得太尖了吗？ 糖耳朵，晚上想吃块儿的胡萝卜还是片儿的胡萝卜？ 都要。 好的。 拿铅笔扎一扎， 这个桌子怎么样？哎，会不会有小洞洞？会不会有小洞洞？哎，不会有小洞洞。那扎一扎门呢？咚，哎嘿，也不会有小洞洞。 汤耳朵， 扎一扎墙。 哎，你想喝胡萝卜汤吗？ 哎，要要要，谢谢。 好的，那你快点写作业，我继续做饭，很快就做好了。 好的。嗯，这个墙也扎不出小洞洞。嗯，哈哈哈，有了，扎一扎我的手，看看会不会扎出小洞洞。 怎么了？ 我的手指被铅笔给扎破了。 你的手指头上为什么会长出一根铅笔来？ 因为你刚才削得太尖了，我觉得很好玩，把我的纸扎破了，然后我又扎了桌子，扎了门，扎了墙，都没有反应，然后我就看看扎自己。 桌子上这些黑点点是你扎的吗？ 是的。 墙上的这些黑道道是你画的吗？ 是的。 哎呦，还有门上的这些黑洞洞是你扎的吗？ 是的。 哎，玩到最后还扎到了自己的手指头。 我这是怎么想的呀？ 办呢？快拿酒精消消毒吧。 抱歉你。哎， 嗯， 别动。 哎，怎么了？ 把身子转过去。 转过来怎么了？ 一二三，砰，扎你的屁股，哈哈，让你把铅笔削那么尖，哈哈，我扎噗。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和曲明月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萤火虫的日记》。是萤火虫，它们是发光一族，它们晚上起床在月光下做早操，在陆地上打猎，有时候在水里打猎，还会来一杯特制的花蜜饮料。下面我们来听听萤火虫的日记里记录了什么样萤火虫有趣的事儿。7月10日， 嘿，我的名字叫莹莹，屁股上有一盏亮闪闪的小灯。你听说过车胤囊萤的故事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有个叫车胤的年轻人，家里很穷，晚上要用功读书的时候没有灯，所以就把我们萤火虫放在一个袋子里当作灯来照亮。最后他用功读书成了大学者，哈哈，我们萤火虫很有用吧。 7月11日， 我们萤火虫能发光，这对我们自己很有用处，我就可以发那种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的灯语信号，这样我就可以找到朋友了。哦嘿，莉莉，我在这儿，看到我的信号了吗？ 嘿，你好啊，莹莹，我当然看到了，在晚上很明显。 千万可别搞错，我是个男孩，莉莉是女孩，她虽然也能发光，但是她的光没有我亮，嘿嘿。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会很机警地关掉我的小灯。不过可怜的女孩莉莉却只能不停地亮，这样真是太危险了，不过我会保护她的。 7月12日， 大家都说我的样子很美，你们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吗？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蛋，其实是虫卵，我从那里面钻出来，那时候我还没有长翅膀，浑身光秃秃的，我爬呀爬呀爬，爬了好长时间，然后变成了蛹，我感觉好困呐，于是我在蛹里面睡了好长时间。当我睡醒了，我就长出了翅膀，我钻出了蛹，飞呀飞呀飞，就变成了美丽的萤火虫。 7月13日， 我们萤火虫小的时候可贪吃了，而且不管是生活在陆地上的还是生活在水里的，我们都很讲究营养搭配。嘿，瞧，这就是我们的儿童营养大餐，有蜗牛、蝌蚪，想跟我一起吃吗？ 7月14日。 有的时候我的运气不太好，比如今天我捕捉一只蜗牛的时候，它一下就缩进去了，从树叶上掉了下去，于是我只能从树上爬下去吃了。哎，为了多吃点儿，费点功夫还是值得的。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是贪吃的小虫子。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很开心，很走运。记得有一天，一只蜗牛爬呀爬呀，我就悄悄地过去，往它软软的身体里注射了一点麻药，蜗牛马上就变得晕乎乎的，我就可以再往它的身体里注射点消化液，过一会儿它就会化成一滩水，我就可以喝蜗牛粥了。 7月15日， 我从小就很爱干净，看，今天我给自己洗澡了，每一次全身大清洗，擦呀擦，刷呀刷，擦完了后背，擦尾巴，再把脑袋揉几下。晚上我很喜欢在草叶上荡秋千，因为我身上有粘毛，所以不会掉下去，我能粘在细草上面。 7月16日， 我们萤火虫长大以后就很少吃东西了，最多也就是喝点露水。 7月17日， 我和丽丽今天在天空中跳舞玩耍，突然危险向丽丽靠近，我赶紧上去拉住她。哦，好危险，后边有个大黑影。我们刚刚落到地上，就看到了背后的大黑影，那原来是一只蜘蛛。 7月18日， 我很喜欢摄影，看，这是我的个人展览，一朵花，丽丽，我的食物蜗牛，我和朋友，我的触角，还有晚上森林里萤火虫的星光，很好看吧。我还拍了很多我们的敌人的照片，我们会把他们放到一起开会，研究对付他们的方法。比如我们会放屁熏走蜘蛛，嘿嘿。珍惜生命，想要活得长久，可要看仔细我们的敌人哦。哦，还有春象也不能靠近他们。现在我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师和军事专家了，你喜欢我吗？喜欢萤火虫吗？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鲁峰和许玉安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老鼠嫁女。哩哩啦哩哩啦，敲锣鼓吹喇叭，老鼠家里办喜事儿，有个女儿要出嫁。女儿嫁给谁？妈妈问爸爸。爸爸是个老糊涂，他说 谁神气就嫁给他。 爸爸先去找太阳，太阳说， 乌云要遮我，乌云来了我害怕。 爸爸又去找乌云，乌云说， 大风要吹我，大风来了我害怕。 爸爸又去找大风，大风说， 围墙要堵我，看见围墙我害怕。 爸爸又去找围墙，围墙说， 老鼠会打洞，老鼠来了我害怕。 太阳怕乌云，乌云怕大风， 大风怕围墙，围墙，嘿，怕老鼠。那老鼠怕谁呀？爸爸乐得笑哈哈， 嘿嘿，原来猫咪最神气，女儿应当嫁给他。 哩哩啦，哩哩啦，敲锣鼓，吹喇叭，老鼠女儿坐花轿，一抬抬到猫咪家。鼠爸爸，鼠妈妈，心里真是放不下。第二天来看女儿，咦，女儿不见了，女儿在哪里？女儿在哪里？猫咪说， 喵，我怕人家欺负她，啊呜一口就吞下。 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怎么样，这是我新买的裙子。 哦，好像特别凉快， 而且特别飘逸。 对， 看软软的， 对， 风一吹就飘啊。 是纸做的吗？ 怎么会是纸做的？ 啊， 这是真丝的。 丝 丝 丝就是丝绸。 丝绸， 哇，这就是丝绸。 丝绸 特别贵。 那当然啦。 我想问， 嗯， 丝绸是跟那个棉花一样长在地里的吗？ 丝绸不是跟棉花一样长在地里，丝绸是虫子们吐的丝织的。 虫子吐丝？ 对呀。 虫，蜘蛛。对，我猜对了吧？ 你猜的吗？不对。唐耳朵，蜘蛛吐的丝是黏黏的 啊，对， 而且用手一碰就断了。 那你这个呢？ 我这个是蚕宝宝吐的丝。 蚕宝宝？ 对， 吐的丝。 对， 蚕宝宝。 蚕宝宝 就是 一种白色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会爬的虫子， 吃那个什么树叶？ 桑树叶。 然后呢？ 就吐出来一个丝。 它吃吐了？ 它不是吐了，是它吃啊吃啊吃，吃饱了，长大了，然后就要用丝做一个小小的茧，一个小房子，自己住在里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小房子的丝抽出来，织成了布，就是丝绸。 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的时候呱呱的妈妈总结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些操之过急，也会让呱呱失去方向，甚至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爸爸妈妈的言辞和做法也会直接影响呱呱的成长。这不，呱呱的爸爸在呱呱小的时候有一回问他数学题，爸爸说，这个你说一下，这个一加二等于几？呱呱回答， 嗯，不知道。 爸爸说，哎呦，我的小笨猪，我和你妈再加上你一共等于几个呀？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回答说， 是三个小笨猪。 有一天下班回家，呱呱的妈妈在楼下碰到了孩子的爸爸，又在数落儿子。妈妈赶紧上前了解情况，爸爸对妈妈说，老师发现呀，儿子抄同学的作业，你说说这孩子是不是很气人呢？啊，现在都学会抄作业了。 呱呱的妈妈转过身问呱呱说，作为一名同学，你怎么能抄作业呢？啊，告诉我，老师是怎么知道你抄作业了？ 我拿着自己和同学的作业本交给老师，本想说，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可一张嘴说成了，老师，我作业抄完了。 自打呱呱转了学校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离学校还有一些距离，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中午的时候呱呱要在学校的食堂吃饭。这一天趁着下课的时间，呱呱跑到食堂问人家厨师，给师傅提出了一个问题。 师傅师傅，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厨师说，哈哈，今天好吃的那可是成千上万呐。呱呱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地喊着说， 真的？都有什么？ 厨师回答，炒黄豆。呱呱放学回到家，看见小狗狗正在舔自己，于是呢，他就对妈妈说， 小狗在舔自己的手。 妈妈纠正他说，哎呦宝贝，小狗狗的手那叫爪子，人的爪子那才叫手呢。呱呱的妈妈是妇产科的医生，爸爸是儿科的医生。有一天，同学们问呱呱，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呱呱很大方地回答同学的问题，他说， 我妈妈是生产孩子的，我爸爸是修理孩子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丽泽分校的邝薇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蜡笔真漂亮。 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红蜡笔画太阳，黄蜡笔画月亮。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蓝蜡笔画海洋，绿蜡笔画山岗。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蜡笔真漂亮，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红蜡笔画太阳，黄蜡笔画月亮。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蓝蜡笔画海洋，绿蜡笔画山岗。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